亮，今夜铺满身上没有脚印的地方。国里的王国很荒凉，我是这里的女皇。风在呼啸，像心底的风暴一样。只有天知道我受过的伤。别让他们进来看见，做好女孩就像你的从前，躲藏不让他们看见，已被发现。随他吧，随他吧，回头已没有办法。随他吧，随他吧，一转身不再牵挂。我不管他们想说的话，任风吹雨打，反正冰天雪地我也不怕。这一点点的距离让一切变静止，曾经困扰我的恐惧会远离我回忆。现在开始让我看见，是我的突破和极限，不分对错没有极限，向前。随他吧，随他吧，跟风和天空对话。随他吧，随他吧，眼泪不再掉下。这个家让我留下，任风吹雨打。力量从空气中扩散到地上，我灵魂盘旋在冰块各种不同形状，我思想结冰变成锋利的闪光。我永不回头看，遗忘会被埋葬。随他吧，随他吧，让我在曙光中升华。随他吧，随他吧，让完美被蒸发。这个家在阳光之下，任风吹雨打，反正冰天雪地我也不怕。